在想些什么，这世界已经疯了，你就别再自找折磨。别找了，找不到的，上帝已如此忙碌，该来他总会来的，别找了。 在追梦的年岁，相依相偎。

着不安河水，穿过森林不准逆行，没机会扎营，割舍了是非，一去不回。如今我是做梦的人啊，承认我是流连忘返啊，等潮起来临，我就能记起你的样子。 期待着明天，在这废墟的上面找不到一丝光线，我在自己的世界里却好像无法走远，站

羡慕被吹到窗外，我已经觉